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1月8号到1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对中国的3天访问行程，他首站呢是落脚西安。那么法国社会、法国媒体对于这次总统访华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我们将连线合作伙伴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来给大家做介绍。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精打细算的日本人向地下要空间，在地下开掘出农场，种出的菜滋味怎么样呢？节目的最后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蝉联全球最安全城市指数第2。好，一起来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从8号到1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3天的访问，他将先后抵达西安和北京，预计将和中方签署多份经贸文化合作领域，并在反恐、气候问题上与中国结成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马克龙出发之前，爱丽舍宫就表示，他将和夫人布里吉特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开启这次的访华行程。参观完了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呢，他将发表关于法中关系走向的讲话，随后前往北京参观紫禁城以及接见在华的法国人团体。在马克龙访华之际，他的传记《变革》中文版也将同步在中国市场发行。眼下正值西方的新年假期的尾声，法国媒体报道说呢，按照惯例，通常法国总统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是要忙于向各团体、媒体、宗教组织送去新年祝福，而马克龙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访，被认为是打破了常规的做法。另外，在访问地点的选择上呢，法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此前法国的3任总统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访问的时候，都把西安作为了访问行程的一站。2006年，希拉克将西安作为了访问的最后一站。2013年，萨科齐将西安设为访华的首站，密特朗则在1983年到访西安。看来马克龙访华首站落脚西安是有其传统的。下面我们就连线我们的合作伙伴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记者娄银，来请他介绍一下这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是在当下法国社会一种怎样的背景之下启动的，而法国社会对此的期待又如何呢？好，来连线娄银。 马克龙自去年5月胜选以来一直推行改革，他有别于法国之前的总统奉行非左非右的政治主张，又由于其年龄的问题呢，他在法国国内其实比较受争议，但欧洲持续的经济低迷加上法国本身经济不景气，也让很多的法国人期待着改变。此次马克龙总统访华也受到了各方的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马克龙总统当选所发出的贺电中也提到了，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国际影响。在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进程中，一个稳定向上发展的欧洲将成为政策推行的重要因素。马克龙总统的经济主张和其政治策略无疑是与此相符合的。马克龙在其时任法国经济产业更新和信息技术部长时就曾多次提出，应支持全球化及扩大与他国的经济联系。 娄银介绍说，除了经贸关系，中法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同样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过， 法中之间很早就确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法中之间除了经济上的联系外，包括国际反恐、防止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以及维持世界和平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盟友关系。有学者指出，法中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此次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中也一定会就朝鲜、叙利亚以及中东的安全问题交换意见。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是非常的快的，受到了世界的瞩目。有许多专家及调查机构统计数据纷纷显示，2018年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领先于世界，其中尤以中国最为突出。当地的媒体以及一些专家也预计说，到203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科技、文化等实力逐步在彰显。马克龙总统在新年贺词中也提到了，必须要找回欧洲的雄心以面对中国和美国。马克龙了解经济，力求改革，所以法国和中国在将来一定是一种竞合的关系。相信马克龙会抓住此次出访的机会，与中国达成更多的合作，共赢一项。 龙吟表示，法国舆论高度关注此次的马克龙访华，也在预测着这次访华能为法国经济带来哪些大单。 在我身边有一些对中国非常关心的法国朋友也提到，因为此前马克龙总统在出访卡塔尔的时候与当地签订了非常多的那个经济合作的那个意向，然后相信此次去中国也一定会与中国达成很多就是合作共赢、合作开发的一些项目。马克龙总统在当政之后呢，他的在外交上面的政绩支持率是明显高于他的内政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复杂的地下管道综合走廊，在日本这种走廊呢被称为共同沟，是指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的各类公用类管线集中纳为一体，并留有供检修人员行走通道的一个隧道结构。那么像这样一个地下空间，除了检修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日本人在这里种起了蔬菜。好，来听报道。 这座蔬菜工厂坐落于千叶市一条高三米的共同沟内，由于尚处于实验性阶段，目前占地面积只有40平方米，每天能够收获200颗生菜。系统通过自动调节温度、湿度与二氧化碳浓度等，使种植的生菜不受天气影响，从而保证稳定的收获量。同时，专用的 LED 光照系统也解决了地下环境的光照问题，管理人员不用走进地下，只要通过电脑就可以实时监控蔬菜生长的全过程。收获时只要按下操作按钮，长熟的生菜就可以通过自动搬运轨道从地下升到地面出口。 こういう空気自体もやっぱり大気汚染とか、例えばその地下の中である一定のそのこう衛生環境とかが保たれた中で均一のものができるとすれば、常に美味しい味とか。 由于地下环境冬暖夏凉，共同沟内全年温度都保持在18度到20度左右，天然的地下恒温环境可以大大减少蔬菜工厂内空调系统的使用率，平均下来耗电量仅为普通蔬菜工厂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这条共同沟位于市区的商业中心一带，当天收获的新鲜蔬菜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被运送到附近的超市销售，因此还能够节省物流成本。 ここでありますと、5分でもうホテル、スーパーなんかに卸しますので、パッケージコストも削減になると思います。1年後にはですね、2000株、1日2000株。 日本从60年前就开始大量建造共同沟，但不少共同沟内只埋设了水管和电话线，大部分的空间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千叶市共同沟的这座地下蔬菜工厂是日本首次尝试利用地下公共设施种植蔬菜。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后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蔬菜工厂还将被引入到地下车库、地铁隧道等未被充分利用起来的地下公共设施中。 汽车是大家离不开的代步工具了，城市公交再发达呢，私家车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显然汽车还不够完美，噪音、交通拥堵、大气污染、出事故等等，可能这些呢都是现在汽车令人感到不满意的部分。所以新型燃料、自动驾驶技术甚至是空中飞车都成为了热门项目。最近日本人又研发了一种可以变形的电动汽车，可以为停车省下不少的空间。 受变形金刚的启发，日本著名机器人动画高达的机械设计师大和元邦男设计出一款可以变形的电动汽车，名为 Earth One。 这款可变形电动汽车由日本四轮电动车设计株式会社生产，车体中央采用折叠式设计，车厢部位非常像机器人的驾驶舱。该公司希望该款电动汽车能够在2018年3月前通过审批正式上路。 超小型モビリティの駐車スペースは小さ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たので、まずやっぱり折りたたんで小さくしたいよと、あの駐車面積をちっちゃくするっていうのが一つまずコンセプトがあります。 这款车型的费用为800万日元，约合7万美元。四轮电动车设计株式会社称，他们的目标是每年出售300辆电动汽车，在机场周边或旅游景点使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的柏林。和球队一样，每个乐团也有自己的主场，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主场呢，就是国家大剧院。那么世界顶级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主场是哪儿呢？柏林爱乐音乐厅。如果有机会到柏林去旅行，到这个音乐厅听一场音乐会是非常好的享受，也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德国人，了解德国这个民族对古典音乐热爱的一个好机会。当年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先生就经常在此演出，并对这里赞颂不已。最近他们接受了中国记者的访问，也欢迎有更多的中国听众来这里欣赏古典音乐。来听记者的报道。 柏林爱乐音乐厅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是著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驻地。音乐厅造型独特，以观众席不规整著称。然而正是因为这样，造就了柏林爱乐音乐厅优质的音效和独特的风格。每年新年前，柏林爱乐乐团在这里都会举办新年音乐会。除了爱乐乐团享誉盛名外，音乐厅的经营也非常的成功。 We do 90 to 100 concerts only in Berlin, and then about 30 to 40 concerts on tour. The attendance rate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s incredibly good. I mean, we are at 98%. 除了演出外，柏林爱乐音乐厅每年还要接待约6万名游客参观，这里已经成为了柏林市的一个经典旅游景点。安德莱亚还谈到了中国市场，他表示，现在来到柏林爱乐音乐厅的中国观众越来越多，中国乐团和音乐厅的快速发展让他感到惊喜。 For us, China is in an incredibly inspiring and new market, and we see the excitement and also the enthusiasm for classical music. We just returned from our tour to China. Of course, I think it's huge. I mean, you have had a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With all the new halls which have been built. And so for us, it's very attractive to perform regularly in China and also kind of to develop this market also for classical music. 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2017年，世界经济感到了复苏的暖意，多家国际机构都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速以及增长的预期。不仅是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增长势头，新兴国家、发展中经济也是受到了外部环境改善，经济持续的回暖。但是，美国贸易外交政策状况频出，还有英国脱欧谈判举步维艰，地缘政局的不稳定，都给全球贸易笼罩了一层阴影，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多家机构已经预测2018年国际经济大形势呢整体将是稳中有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本周发布了报告，也特别预测了2018年的韩国经济增长情况。数字显示2017韩国经济增长取得了 3.2% 的增长率，有望时隔三年重回 3% 以上。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全球半导体需求的走强，2018韩国经济将持续稳定向好。那么具体增幅呢，将会取决于国际经济大环境。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韩国经济学家李仁哲先生，他总结了2017，预测了2018韩国经济走势，也特别谈到了中国市场对于韩国经济的特殊重要意义。 2017년은크게보면뭐고진감내 对于韩国经济来说，2017年可谓是苦尽甘来的一年。上半年经济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下半年情况好转。五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和十年来首次出现权力交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此外，还有传闻说，由于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将会给韩国经济带来危机。但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推动了为增加就业机会的追加预算计划，新政策得到具体落实。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韩国以半导体为首的出口领域表现强劲，今年全国实现经济增长 3%， 创三年来最高水平。 3년만에 3% 성장을좀회복하는이제저력을보여주었습니다。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李仁哲先生的介绍，从2016年12月9日前总统朴槿惠遭议会弹劾到今年5月9日的总统选举，政治成为韩国最大的话题，政治动荡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韩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韩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 2.6% 下调至 2.1%，而世界经合组织也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6%。 幸运的是，强劲的出口支撑了韩国经济，此前出现负增长的出口领域在2016年11月份出现转机，并持续呈现增长态势。由于出口表现强劲，截至12月14日韩国全年贸易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 올해이제연간이제수출과수입을합한무역 三年来韩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11年到2014年韩国出口贸易额连续四年保持在10,000亿美元以上，但在随后的两年里均未能达到这个成绩。今年1至9月份出口量同比增长 18.5%， 在全球十大出口国中出口量增幅最快，而出口额排名第六，比上一年度上升两个位次。韩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的销售表现良好，特别是在1月份至11月份半导体出口额达到883亿美元，同比增长 56%。 단일품목으로883억달러인데요1년전에비해서 56% 급증한겁니다。 韩国前11个月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16.5%， 达到5,000亿美元。韩国是全年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的九个国家之一。一至九月份，韩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3.3%。 积极的发展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结果，韩国实现了海外出口产品多元化以及各地区出口市场的均衡增长。半导体领域的出口表现可圈可点，今年全球最大的两家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预计今年半导体销售额将创下100万亿韩元的历史新高。受出口企业表现强劲的驱动，韩国股市今年创下历史新高。 올해한국증시는계속해서이제천정을계속뚫고나가는 今年韩国股市连续走高，之前韩国综合股价 KOSPI 指数一直在1800点至2200点之间，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不见多大起色。但是今年 KOSPI 指数达到2500，而韩国 KOSDAQ 指数十年来首次达到800点。今年年初由于国内政治不稳定，不明朗因素此起彼伏，北韩核试验对韩国本土股市来说也是利空消息。 尽管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韩国出口商的表现令人鼓舞，股市依然看多。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综合营业利润超过120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27% 以上。公司业绩的改善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韩国股市。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20个国家中排名第五，比去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韩国 KOSPI 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3.3%， 在全球大国中排名第14位。 2017年韩国股市继续看涨，面对政局不稳和北韩相关风险，韩国 KOSPI 指数5月4日报收于 2241.24 点，创6年来新高。之后指数持续上涨，6月份超过2400点，10月份中秋假期后达到2500点，并于12月2日飙升至 2561.63 点的历史新高。12月份韩国 KOSPI 股市也出现看多涨势，10月24日指数盘中最高点达到 803.74 点，创10年来新高。但是韩国经济也必须解决其他国内的问题。 올해는수출이밀고재정이끌어주면서정부가목표로했던 3% 달성이가능해졌습니다。 在强劲的出口和财政预算的支持下，政府能够实现 3% 的目标增长率。 3% 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重要，不过普通市民是否能够真的感受到经济良好，这还无法判断。加息举措增加了韩国家庭的债务负担，家庭债务达到1400万亿韩元，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担心劳动力成本上涨，因为明年韩国的最低工资将上涨 16%， 许多年轻人仍然失业，而消费者消费信心尚未恢复，国内需求低迷加剧了两极分化。总的来说，韩国经济明年还是要面对诸多困难问题。 내년경제에대해서는이암초가있는것도사실이다라고말씀을드릴수있습니다。 3% 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创造就业，这是无法确定的。同样悲观的是，韩国家庭实际月收入比上年下降 0.2%。 韩国文在寅政府宣布创造就业岗位和以收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这将作为是其主要经济政策。我们期待政府经济政策能够收获积极的成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最近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公布了2017年度全球安全城市的一个指数报告，在全球60个评分城市当中呢，新加坡作为一个花园城市国家名列第二，仅次于日本东京。前三位分别是日本东京、新加坡、日本大阪，这和2015年呢是一致的。那么香港名列第九，首尔排名第14，台北22，北京32，上海34。这个安全指数呢，是一个广义的安全，是以城市的数字化、健康、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身安全各层面的49个条件共同衡量出来的。下面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主播曾生莲来为您介绍新加坡排行全球第二的理由在哪里。 2017年十大安全城市的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东京，第二新加坡，第三大阪，第四多伦多，第五墨尔本，第六阿姆斯特丹，第七悉尼，第八斯德哥尔摩，第九香港，第十苏黎世。新加坡在全球安全城市的整体排行榜上蝉联第二，仅次于日本东京。新加坡在基础建设安全和个人安全环节表现突出，名列榜首，在数码安全方面也表现优异，排名第二。尽管新加坡在基础建设安全的表现大有进步，从上次的排行全球第七升到这次排行的榜首 97.05 分了，但是在卫生安全方面仍然没有办法跻身十大，排名13。个人安全环节方面，新加坡得分 94.94 分，数码安全则是 86.84 分，仅次于东京的 88.4 分。 报告特别提到，新加坡警方电眼网络在全岛共设置了数万台电眼，自2012年以来协助警方侦破超过1000起案例。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如果一座城市经济强劲，就会有坚实的税务基础，也就是有能力拨款建医院、学校和基础设施，体现协和效应。但是如果你有很出色的学校以及医院，但是没有好的基础建设和强大的警队，你的经济增长可能就无法持续。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新加坡蝉联全球最安全城市第二名的这样一个消息。感谢您关注我们这次的环球三十分，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外语广播的线下信息以及为您推送的每日的英语学习资讯。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近期播出。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